的啊，我们直播间外头嘛，看见大北窑了吗？都是吧，头两天连永安里都没影，11号二级水平就是名吗？啊，这不错呀，好消息啊。对呀，您别着急呀，后影还一坏消息呢。新华社中国网事说了坏消息是什么呢？12号也就是星期六，北京扩散条件将明显转差，重污染备不住是卷土重来，看见了没有？哎呦，所以说得呼唤孙大圣嘛。 师父不晚，悟空在此啊！原来是金蝉老妖在答应，哼，他跳上了宝座，一抹脸儿，立刻间怪状消失，面貌更，正是那大闹天宫的孙悟空。只见他头戴六棱软罗帽，给他帽边周围绣飞龙，紫金箍给他耀眼，明给他真藏红大红披风，紧身裤袄黄云缎，虎皮战裙围腰中，丝纶带军打连环扣，给他牛皮快靴足下蹬，手持一条如意金箍棒，真是豪气冲天，八面威风。 好啊啊，等着吧，哈哈，是啊，等着吧。治理环境嘛，大气污染它还是需要一个过程，但是眼前得麻利的，不能等啊。哎，讲一个带精细的小故事。嚯，我刚您说啊，在直播间我都感觉到风了。哎，没关窗户是吗？啊，留了条缝儿。对，讲个带精细的小故事啊。吃喝嫖赌养情妇，哈，这位活得也忒脏了。谁呀？啊，昨儿个世界反腐败日是吧，咱们净顾着说雾霾，这个不能落下啊，他得庆祝一下。庆祝什么呀？你看看多霾的天他也不能忘了打老虎拍苍蝇啊。反腐倡廉嘛，这也是正茬啊。人民网的新浪官方微博言道，说是湖南怀化啊，说那个地方他们这个纪委监察局的网站有一条消息，当地有个干部，怀化市委巡视联络办公室的副主任老腾啊，因为严重违反廉洁纪律，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啊等等的吧，最近被咔嚓嚓双开了啊。这里面还一套头呢，老腾啊是被他亲闺女给举报的。亲生女儿网上发帖子，我父亲不是人，长期在外是吃喝嫖赌包养情妇啊，虐待自己，虐啊，可不是虐待自己吗？你看了没有？这回坏了啊，双开了是吧，真疼了。那是啊，犯了纪律了吗？必须得接受组织上的严肃处理吗？不是，那位说你等会儿，这个亲闺女举报亲爹，哎，这个京戏里头真有吗？啊，有有，是吧？这是李氏爷儿两个吗？哦， 弟弟无该，请开始妇女们上了岸， 在水里 你看，再论吧，哎，再讲一个带精细的小故事啊。上文书说的是吃喝嫖赌养情妇是吧，下文书说的是服侍三天 hold 不住。哎呀呵，这怎么意思啊？还头几年有过这样的事情，这是外地啊，说江边上，说这个我印象当中如果没记错的话，好像死者还是个学生，很不幸溺水身亡。哎呀，家属来了，又说怎么办呢？找当地的那个船老大渔民武的帮着给捞上来吧，这人得是吧，入土为安呐，得给罚送喽啊！一听这个啊，那可以可以啊，捞好说，给钱吧。哦啊，叫做挟尸要件，尸首啊，我们是这个用什么东西啊，已经给啊控制住了，你要说捞，分分钟给你捞上岸来，但是没钱不成。 还有这个事儿呢？哎呀，大伙儿谴责呀，说你怎么这样啊？这人这个人心呐，好嘛！最近又一起，这是新华视点的新浪官方微博，四川攀枝花有一的哥师傅，也不怎么回事，心眼一窄啊，懂跳江身亡。说是啊，前后这个账目还没对上呢，有人说呢，这个渔民呢跟家属要钱，也是挟尸要价，要的是18000。有的人说要的就是8000，甭管是18000还是8000，说这位的哥师傅他们家呢临时凑不齐这么些钱，哎，没辙呀，愣是让遗体在江水中泡了3天才被捞起。目前当地已就此事展开调查，但是呢，据这个华西都市报的报道，就说起这个事情，说渔民他们那边是什么态度呢？这是道德问题啊，你这样的话你太不对太不合适。可是渔民讲话，嗨，这捞尸他也是个辛苦的差事，没这义务啊，10多个人一起使劲才能捞上来呢，是吗？你这渔网坏了怎么办啊？我也不是说喝酒敲诈勒索那个意思嘛，是不是啊？我收点钱他合理啊，应当应分呐、啊、你看了没有？这个事儿怎么看呢？新华社言道，说是头些年刚才我说的湖北荆州也发生过类似挟尸要价的事件，哎呀，引起全国公众老百姓看了之后心里头真是拔凉拔凉的事，议论纷纷。但是呢，单纯拿这个道德这个标准来指责那个渔民，哎呀，你们没有良心呐、啊、但是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呀，皆因为咱们国家这个溺水打捞行业尚未普遍建立，没这个行业，没这个行业规范呐，包括资质它都没有，也谈不上专业打捞人员，都是非专业的。他非专业他就有那个人说我就行了，我做善事啊，我帮你捞上来，有人他要钱呐。一定程度上反映的是什么呢？政府公共服务的缺位。哎，说到点儿上啦，所以说嘛， 天下一国 是吧？你老令公的尸首那都是焦赞孟良去给捞的吗？啊，不是去给闹的吗？你看看，再讲一个带惊喜的小故事，好吗？戏不多啊啊啊啊！对了啊，什么故事？7万存款没出处，哎，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说的，也是华西都市报的报道。事情发生在四川成都，有一位周先生，很不幸。老爹爹前段时间因病身故，老头走了，说是子女们收拾老人家的遗物呀，就发现啊有一个折子啊，或者是什么，不叫存折，反正是存单吧，显示老人家在世的时候在当地某家银行有7万元存款。说这样的话取出来呗，是吗？到公证处啊什么也给确认了啊，银行也出具了挂失申请书了啊，说这个钱呢没问题啊，这个老人的回头我们给你取出来啊，回头的不给了，哎不，哎等会儿不给了啊，对了，没几天银行改口了啊，这不给了，别不给啊，不是这已经给过了啊，说你爸爸当年在世的时候这钱都取走了，哎那你们当初啊，当初我们操作失误，当时没有注明、啊、好吗？前后对不上茬口了，哎呀，这个老周家很无奈呀，为这个事情2次报警、啊、合计合计吧，合着这么大银行这事儿整不明白了，那位说是这么回事吗？嘿， 我其实为了 得说这有联系吗？有联系呀，也依然反映的是公共服务的这个问题嘛，是不是啊？怎么能这记录找不着了呢？讲几个不需要放惊喜的小故事好吗？继续啊，体验系列， 体验什么呢？体验抢票哦。眼下这春运这火车票开卖了，但是呢，您要知道，买这票可不那么方便。谁说的？网上就能买？哎呀，它关键就在这儿啊！很多农民工兄弟呀，这个一天到晚长年累月在外边打工，他会不会使这个电脑和网络，这都另当别论。人民网的新浪官方微博言道，说最近啊，就是很多农民工，哎呀，抢票抢不着，怎么办？急的抓耳挠腮，把抓柔肠，这回不去家呀，正在这个为难之际，突然当之间，哎，人群当中闪出一位乌克兰大妹子，我个外国人是吗？啊，一个来自乌克兰的姑娘，在成都生活。平时哎，你还别说，人家这个嗜好跟成都人还真是有得一拼，好搓两圈麻将。哈哈哈哈，对，闻听此言，姑娘说：“来了，我来吧，甭管了，不就12306吗？行，借个账号，跟朋友借个账号，愣是帮50多个农民工抢到了回家的火车票，被誉为成都最美老外，好嘛。”再一个啊，再一个啊，然后呢，然后咱们来体验忤逆，我这就别体验了，这得天雷报去啊！可说呢，人民日报的新浪官方微博说的是南京，说是啊，他们那个地方有一房东啊，这房租出去了，房子里面住一老头，这橙子啊，这房东急了，干嘛呀？找警察去了。哎呦，你们帮着找找吧，这老头啊，家里面没人管他。一个人跟着待着没人照料，说是也没钱买吃的，饥一顿饱一顿的不说，而且他饿了急眼了之后就啃那棉被，哎呀，看着让人真难受，这心里面是什么似的，冻得是呆呆的。他可不是把棉被上被窝套上他啃都啃了都吃了，还啃被窝套呢，还有这事儿呢，你看了没有？每天晚上哎呀难受啊，这呻吟的痛苦的那个，哎呦，叫唤的，哎呀，要了亲命了。为什么呢？我说找警察，警察说哦，孤老是吗？啊，不是，仨闺女一儿子，嚯，子孙满堂，怎么落到这步田地了呢？啊，因为什么呀？他们这个孩子之间互相攀比，哎，嗯，你干了没有？儿子说了，那仨姐姐怎么不管啊？凭什么老让我管啊？啊，你看这个东西，不，这不行，好吗？那可不是忤逆吗？体验搬家吗？谁搬家了？嗨，人民网的新浪官方微博，上个月底的事儿，山东平邑那个地方啊，说是这个夜里头啊，夜静更深，说当地有一户老王家，王氏夫妇啊，老头老太太家里一块儿啊，这老两口子得160多岁了，老两口都80多了，晚上正在屋内安歇，嘿，大半夜的呼啦超来了一帮人，来了之后，嚯家伙，你还别说，人家还是组织的很严密啊！没，注意点，门板快卸下来啊！把老头老太太搁上头，别碰坏了啊！听见没有？那么大岁数，走啊！走，快抬出去，给抬屋外头去了。然后呢，哗，来一推土机把房子给拆了。哎呀，强拆呀、啊！你看了没有？可说的嘛，所以说得好好的啊，这个治理嘛，哪有这个事儿啊？北京新闻广播的午间读报节目话里话外吗？只今日呼唤孙大圣，只缘妖物又重来吗？我是立信吗？短信或者方式10628821828，新浪微博 RBC 话里话外立信，外加的微信的公众号话里话外。咱们来看今日头条，人民网新华网说是习近平主持召开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明确明年改革总体思路是什么呢？改革要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聚焦。其他的新闻看点，人民网说这个中央信访督察组奔赴6省督访，获得干部群众点赞呐、啊，干得好啊，接地气儿啊。新华网新华社是连发4篇文章，聚焦东北经济病灶啊，这个得振兴咱老东北啊，是不是啊？俺老家呀。新浪说这个人社部正在制定比较稳妥的啊，这个延迟退休的方案。咱们听信儿啊，听准信儿啊，很多啊，时下眼前关系广大人民群众老百姓生活切身利益的，这个网上包括报纸上啊，也有那个文章或者是议论，咱可别偏听偏信啊。这说一句啊，某个专家说什么了，这个那个，咱们听政府的，您记住了，腾讯 公安部、交通部说了，将在有条件的地区试点驾照自学直考，自个儿可以学本啊，甭管说啊哪儿学，那都是安全第一。今天北京各报的一版内容，北京京华时报啊，说是这个招呼一声，明儿中小学复课了。北京青年报说的也是这码事，今儿个红色预警解除，午后不限行啊。咱们说刚才说那个深化改革小组那个会议啊，说是户口登记将与计划生育政策脱钩。哦，北京晨报这个说是咱们说啊，中央拿出新章程审议通过了关于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的意见，无户口人员将全面登记，是吧，也得纳入管理的范畴啊。新京报，世界互联网大会16号要在乌镇开幕啊。哎哎，哪儿去你上哪儿去 啊？ 这边是读报。给各位来说大报，这是今天的新华每日电讯。就说啊，没整明白，什么没整明白，说这个厂子都停了，停产了，停工了，车不是也限了吗，单双号了，为什么雾霾还在呢？啊，是啊啊，人家说这个昨儿去到街上啊，这个各地去探访，发现这个现象。那么专家给解释了一下，说这个实施重污染天应急响应啊，就比方说，打个比方啊，粗略而言，好比屋内有十个人都跟那儿抽烟，那说坏了，那受不了了。对呀、啊，那现在呢？现在减少了，少了掐了八个啊，那俩还那儿抽呢。哎，不是，就打个比方，哎，对，俩人抽烟，但是如果您不开窗户的话啊，那个风局不来啊，风局不上班是吧？这烟气儿它散不出去呀。哦，这么个意思，你看看。人民日报啊发了一小言论简短截说啊，这个标题就很说明问题，说什么呢，安全生产没有冲刺期，针对性很强啊，快到年底了啊，某些单位地方嚯、冲刺吧，哎呀我们得这那冲刺安全嘛，安全的啊，少死一个是一个，是您这想的当然没有什么错，但是他不能够把这功夫都用在这哈，平时麻去了。我说人民日报说是这个扶贫脱贫要扭转什么呀，大水漫灌式，哇，人人有份儿那不行，现在咱们讲话要精准啊，精准的扶贫扶到点儿上吗？不光那个，你经济发展它也得精准啊。新华每日电讯说了，东北有一些个动漫公司叫什么叫盆景产业，盆景知道吧，就一盆花啊，一花独放它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吗？可是它就是一朵，就一盆。动漫公司不瞄准市场，奔着那个政府给的补贴那儿较劲，有的动画片弄出来有没有市场，大观众小观众喜不喜欢看咱姑且不论，光它那播出时间就够可以的是吧，午夜播出，我谁看的问题是，大人都不看，孩子午夜都睡觉了呀。所以说嘛，人家新华社说了，这叫什么呀，政绩盆景，弄得挺漂亮挺光鲜是吧，就是应付去了啊。对了，政绩盆景嘛，哎你看看我们搞了很多，哎你看这那个，其实呢它没有市场效应啊。光明日报说那么还有那么一档子事儿呢，如今啊很多的不法分子利用银行等正规场所违规向老年人打这个老年人的主意，这最缺德了是吧，把这个功夫能耐都用在老年人身上啊，干那个坏事动歪心眼的，这个最是隔代的晚辈了，违规向老年人干嘛推销高风险理财产品，障眼法让不少老年人是大呼上当，嘿嘿，老年人老人家捂好您的钱袋子吧。好嘛，今日一句话新闻，北京青年报说那个有时候赶上这个天儿哈，这个有个东西它脱销了，哈哈，净化器近期热销是吧，到网上一看啊得预定了，哈哈，你看了没有。但是呢专家有个提示，说买这个净化器是可以的，但是呢最好选政府补贴产品。哦，你看了没有，北京青年报也说啊，说咱们这个防霾有人戴那 3M 那口罩，啪嚓蹬自行车摔一跤，好 脸划伤了，哎呀，嘴角被戳了一窟窿，嚯，这家伙这口罩这个啊，这可说呢，它有没有质量问题啊？北京晨报说了吗？红色预警促进了什么呀？新能源车销量猛增，你看了没有？北京晨报说是今年开工地铁的这个线就达到9条啊，这个可以挺好啊。另外，北京青年报托付了一句说这个机场线下个星期四啊，这个不是下个星期四天，你看看岔了吧？机场线咱们重说啊，机场线下星期四天他不去 T2 航站楼接，因为要维修封闭施工，各位多帮忙啊。我看看啊，说是打18号首班车开始恢复，记住了啊。北京青年报除夕这火车票再说一遍，今儿个开抢喽。来看近日人物，首先北京青年报说的俩凶手，哇，一个是林某某，知道吧，复旦投毒案那被告啊，已然被核准死刑，还有一凶手是一高中生，湖南的，哎呀，当着亲妈的面啊，噗，把老师给杀了。他是为什么呢？啊，我就是只想着老师他讨厌，知道吗？老师都不让我看小说，我上课为什么不能看小说呢？但必须不能看啊！我就想着把小说看完了，他不让我看，我急眼了，我把他杀了，好嘛？这什么人呢？这是？ 哎，我说，还有吗？ 什么呀？ 不报啊？ 必须有啊！这个手机尾号9418。哈哈哈哈，你又念烟儿，说以后背不住听不着咱节目了啊，哈哈哈哈，没有不会的啊，我到河北给您播去啊，哈哈，对都来了啊，但是咱们这个时间有限，是来不及了，不多说了，就此打住，接茬来关注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其他的精彩节目吧。 雪花 新闻广播公益时间， 我要投诉，你们太欺负人了。 怎么啦？ 他们不让我坐公交车， 哎呦， 不让我坐电梯 啊， 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受不了了。 我这儿也不喜欢你 啊？为什么呀？ 因为你手里的香烟呢。 哦，原来这样啊，我掐了， 谢谢合作。 公共场所请勿吸烟。